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十善业道经》第十面第二行当中看起二，财无自在，一切冤贼不夺故，这是利贪欲所得到的第二种自在。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我们仔细观察六道众生，他活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终身的追求，不外乎这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能不能求到呢？如果说是我们追求能求得到的，实在说我们可以全心全力拼命去追求啊。如果求不到，那我们的追求就错了。世间人也有少数知道这个错了，可是依然去追求，希求侥幸可以达到。那么佛告诉我们，世间从来没有侥幸得到的事情。佛告诉我们，这三桩事情是果报啊，果必有因。昨天晚上，同学们听到这个天主教给我们讲道，也有同学提出问题，提出这个因果的问题。他们教义当中不讲因果，他讲什么呢？一切都是神的赐予。那么换一句话说，神欢喜你，赐给你多一点；神不欢喜你，赐给你就少一点。于是有许多人对神敬爱，神赐给他的多啊。有一些人对神呢愤恨，他赐给他太少了。这个里面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啊，我们仔细去思维，还是佛法里讲的好。佛法是果报，果必有因呢。你要不修因，哪来的果报？佛告诉我们，果报是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 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如果不离开贪欲，你修因正果依旧得不到自在。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社会上确实有发大财的，有这个亿万资财的，在这个世间很多累积财物达到几十亿美元的，他有没有得到自在呢？他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呢？也有原因呐，没有离开贪欲啊，所以他的财不自在。他的财常常有人打主意想窃取他的，想瓜分他的这个事情太多了甚至于我们一个道场，这个我们绝不讳言无需要避讳，许多道场建得很大，财力很雄厚出家在家人都变了心把这个道业忘得干干净净，心目当中只有名利，争名夺利，不但没有离贪欲，贪欲天天在增长，贪欲的增长，佛告诉我们，果报在恶鬼道这个贪嗔痴这三种恶业，感召的是恶鬼地狱出生贪心是恶鬼，嗔恚是地狱，愚痴是出生。三种罪业都造，这个果报就很可怕那么这是未来的，现前呢？现前不自在，你的冤家债主盗贼都把你当作目标，都把你看成了猎物那么这个不自在非常明显出门都要请多少保镖，这就显得不自在。如果自在，何必要保镖呢有那么多保镖说明他不自在时时刻刻提防着别人要伤害他外面的这个伤害容易防止内里面的伤害难了如果这个冤家债主投身到你家里，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再晚一辈做你的孙子这一些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败家子防不胜防 你现在具足的财富还没有散，是你的福德因缘。我们世间人一般讲啊，你现在走好运啊，你在兴旺的时候，这些冤亲债主在你旁边不敢动。可是这个运会衰呀，不能够永远保持着兴旺啊，到衰的时候怎么办呢？不要说是世间人，连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释迦牟尼佛也有冤亲债主啊！头号的冤家魔王波旬啊，佛在最盛的时候啊，佛法最盛的时候。魔王波旬来护法了，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他在等机会。波旬曾经告诉世尊，他总是想方法要把佛法灭掉。佛告诉他，佛所说的一切法是纯正之法，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够坏佛法。波旬就说了，等到世尊末法时期，你看正法他不能破坏，相法他也不能破坏，到末法时期，他说我让我的魔子魔孙让他的子孙通通出家，披上袈裟现比丘像来破坏佛法。释迦牟尼佛听到一句话不说，流眼泪了。经典里面记载的，譬如狮子虫啊，还摄狮子肉啊。佛法如此，世法也如此啊。怎样能保全呢？世世代代积功累德才能保全。哪一代舍弃德行，走上真理纵欲，这一代就毁掉了。佛法里头没有真知的，离开贪欲哪有真知的？世出世间人争什么？争的是名，争的是利。如果把名利通通舍弃尽了，于人无争啊，于事无求啊，这才能保全。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实在讲已经给我们做了圆满的榜样。你有就有人争，你无没有人争了。世尊当年在世， 他所有的弟子到世尊圆寂之后没有人赠，为什么呢？世尊没有财产，在世所居住的精舍、园林、讲堂都是有主的，都是在家居士啊，国王大臣提供的，产权是属于他们的。佛是借助啊，不是接受啊，他赠送啊，没有啊，接受居士们供养，这个供养是暂时的，不是把这个产权供养的啊。所以我常讲啊，佛在世他有使用权啊，供养使用权，没有产权啊，所以佛灭度之后，这个财产都归原来的世主了。大家有什么好争的？没有争的。现在为什么会有争执呢？现在寺院里头有产权，这就坏了。啊，佛教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道场是国家建立的。出家人也没有所有权，啊，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就像政府所有的机构啊一样。世尊给我们的垂范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头啊。我们要体会这里面的道理，啊，他老人家一生所实现的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得大自在，他得的是究竟圆满。全心全力尽义务的教学，帮助人破迷开悟，帮助人离苦得乐，赢得举世之人的尊敬，这就是他的成就，这就是他无比殊胜的果报。啊，没有冤敌。啊，我们看到，啊，即使看到魔王波旬，看到提婆达多，看到六群比丘，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作恶的人反对释迦牟尼佛的人，破坏佛法的人，都是大权实现的，不是真的。提婆达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提婆达多堕地狱了，在地狱里面的享受啊，比天宫还快乐。他是在唱戏，是在表演给我们看，告诉我们，凡夫之人，业障没有消尽呐，逆缘总归是有，啊，佛示现这个逆缘， 教导我们怎样啊，在这个逆境卧云这个环境里面呢，去成就自己的道义啊，做给我们看嘛，说我们很不容易体会，我们亲眼看到了，在这个里面才真正学到东西啊，表演给我们看啊，于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感悟深远了。我们今天遇到冤家对头啊，来回报我们，来侮辱我们，陷害我们，我们一想，他是大权势现，他是佛菩萨再来的啊，看看我有没有智慧，看看我能不能忍受啊，是来考我的。这个念头一转，我们对于这冤家对头啊，就起恭敬心了。啊，不会起一个恶念呢，个恶念起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麻烦。我们恭敬心生起来了，感恩的心生起来了，即使是真的冤家债主。到这个地方账啊，结账了，消了，再见面呢，那都是善知识、善友了，这是古德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怎样把一切冤贼转变成善友。你这就真的会学佛了，你真的会用功了，你的功夫得力了，冤贼他也是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要度他，我们不能舍弃他，他迷的比我们深，所以他造作种种恶业，我要如何帮助他破迷开悟啊，转恶为善啊，我们互为师友，相辅相成，他造作一些恶业，我们看到了，立刻回过头来，回光返照，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恶的念头，有没有恶的行为，如果有，赶紧改过自新。他是我的老师，他不做如是的事心，我们自己往往有过失没有看到，不能发现，他是我们一面镜子，他的善行我要效法，要学习，要赞叹，他的恶行我要检点，我有没有所以顺境逆境，善人恶人都是菩萨修学的道场，都是成就善业的善知识佛在这个经的前面教导我们，常念善法，心善。 思维善法，思想善，观察善法，行为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就是止于至善。我们的善才到圆满，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什么叫上善呢？上善是至善。我们从哪里学？从顺境逆境，善人恶人，从这个方方面面学习成就的。所以顺境逆境都是好境界，善人恶人都是我们真善知识，都是我们的好老师，成就自己的至善。如果对于善人边上起了贪爱，恶人边上起了嗔恨，你不善学，你不会学。不会学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心里头常生烦恼。喜欢是烦恼，讨厌嗔恨是烦恼，你天天在生活当中生烦恼啊！会学佛的人，会的人，就像六祖慧能一样，长生智慧。顺境里面没有贪欲生智慧，逆境里头没有嗔恚生智慧。善人恶人通通生智慧呀！这是佛弟子。如果我们在境缘之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还起贪嗔痴慢，还生喜怒哀乐，你是凡夫啊，你不懂佛法，你没有学佛。我们在这个地方留意，这个财物的自在当然得到。化冤贼为善友。如果你没有离开，不能够离开啊，贪嗔痴你就做不到了。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必须拔除。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